金日成综合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和研究师集体最近翻译并出版了《民族古典增补文献备考》。朝鲜封建王朝时期的数十名文人和学者130多年来对出版于1770年的东国文献备考进行修改和补充后，在1907年推出了这部《民族古典》。他叙述并考证了从古朝鲜时期到朝鲜封建王朝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方面的资料。东国文献备考这一书名中的东国是指朝鲜。增补文献备考一本共有21卷，其体系、构成和内容独具一格，与至今出版的其他民族古典一本有所不同。